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每年的双十一都是互联网最火爆的活动之一，所以啊，当大家都在血拼的当天，我们的小记者带着对电商平台的好奇走进京东总部，通过实践和采访了解到智能是如何改变生活，科技又是如何创造新的生活。今天小记者王徐梦月、陆玉明、吴张君宇、李帅、李慕云将带来对京东数字阅读部负责人罗青的采访。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请问京东数字阅读的主要业务内容有哪些？ 主要业务内容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软件内容这块，第二部分是硬件这一块。软件内容这块就是包括你现在看到的电子书的这种APP 里面的内容销售。硬件呢，这目前只有一个产品，就是杰迪瑞的电子书墨水屏阅读器。 请问京东数字阅读在保护视力方面有什么举措？ 在保护视力方面呢，我们通过我们的软件，我们会定时提醒你，就是你用手机用了45分钟或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会提醒你要休息一会儿。通过这种不断的提醒呢，让小朋友或者是所有的这种使用的用户都会被提醒用来这种叫健康用眼。另外从硬件的角度上，我们推出的这个电子书墨水屏阅读器，它本身是不发光的，所以它本身就像一张纸一样去被阅读，所以说它在这个护眼方面也会做到比较好的这个体验。 想问未来京东的图书和像未来发展会是怎么样的？然后图书会全部数字化吗？ 图书的数字化，它会像一个这种未来的这种趋势，长远的趋势来讲，它是肯定会全部数字化的。就像你现在能看到一些故宫博物院，它网上都有 3D 的，有电子的。未来所有的可被电子化的东西都会被数字化，但是图书跟这个电子书的这种关系，它不是谁取代谁。就像博物馆，它也会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但是你如果不去当地，不去博物馆现场，你也可以通过网络，通过手机，通过电脑，可以看到这个非常逼真的 3D 模型。所以长久看来讲，这两个是一种共存的关系。 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京东的电子阅读书是需要专门的电子阅读器吗？ 是的，其实电子阅读器分为两个类型，一个是 APP 这种 application 的应用，它也是一种软件的电子书阅读器，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所说的 JD Read One 这个硬件阅读器，因为都需要专用的这个阅读器去保护这些电子书的版权，这样的话它不会被这个用户买了之后就随意就可以复制分发给其他的小伙伴，因为这样的情况下会保证这个作者和出版社的权益。 我的问题是在京东数字阅读方面，未来会往什么趋势发展？主要做应用呢，还是做这种线上阅读？ 你刚刚讲的应用跟线上阅读应该是一个趋势。这你的问题问的确实非常很专业啊，不像小记者问出来的。数字阅读未来的发展确实它会更加的无界。为什么？就是你会看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纯线上的，就是 APP 的是用户更多，但是未来长久看来，它未来还会有不同的载体，像硬件阅读器的载体，甚至你未来的手机上也会有这种多屏幕，有可能也有这种墨水屏的。长久看来，它肯定数字阅读它就跟数字相关，它就是一个电子化的一个趋势，它未来会跟这种纸书会有联动。 就好像现在有一些书籍已经出现了，就是纸书上的内容和电子书的内容，它的书名是一样的，但是它们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就纸书上展现出来的一些内容是纸质上最适合去展现的，但是出现了一些动画或者是一些这种互动方面的东西，它需要通过软件去配合它一起去完成。 用电子书来做这个互动，还就是这样的发出声音，还是就是给它做一个动漫，是怎么互动的？ 这个互动模式就有很多种了。我给随便举几个例子吧。首先呢，最简单的互动是，比如说你看一个视频，比如说作者对他这本书的这个文章段落的讲解，你可以在上面点赞，也可以批评，你可以去留言，也可以去跟其他同时在读这本书的人进行交流。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作者有可能他也会在线上，在你看这本书的时候，你跟作者和用户约定好一个时间，他甚至也在平台上，你的这种及时的问题他可以及时的解答。另外还有一种形式就是游戏，就像现在为什么说读完书之后要做笔记，要做一些题目，对吧？你在读完这本书的时候，他可能会出一个类似于游戏性的这种考题给你，让你通过这本书的知识，可以比如说通关，比如说去这个应对这里面这个叫做这个场景式的这种问答，这时候你解决了，你有可能就对这本书的这种认知理解能力就越来越多。因为这里面就简单这几个例子，因为会有非常多的这种变化。 今天是节气中的小雪，在小雪期间大部分地区开始刮西北风，同时啊，气温下降，逐渐降到零度以下。虽然天已经开始下雪了，但是呢，雪量不大，因此呢，叫做小雪。此时啊，阴气下降，阳气上升，而导致呢，天地不通，阴阳不交，万物失去了生机。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聊一聊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雪。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小雪它持续的一个时间段哈。小雪呢是一年当中的第二十个节气，今年呢从11月22日开始到呢12月6日结束。好，那么首先呢，我们了解到它的一个时间的跨度。那么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小雪的英文翻译。通过我们对节气的讲解啊，同学们可以总结出一个规律，表示这个小的时候呢，都会用一个 M 开头的一个词表示这个小，当然那个大也是 M， 当然是两个不同的词。因此同学们回忆一下，当时我们表示小的时候用的是哪个词呢？哎，是这个 minor。Minor, M-I-N-O-R, minor 啊，表示这个小 ，minor snow。因此啊，它相对应的这个大呢是 major, major, M-A-J-O-R。哎，所以同学们通过这个民俗的讲解啊，我们也学一些成对的一些词哈，像这个 minor 和这个 major。好，因此啊，我们明确一下这个小雪的英文翻译呢是 minor snow, the 20th solar term of the year。一年当中的第二十个节气了 ，begins this year on November 22nd and ends on December 6th。中国有一本呢关于植物的书哈，在书中呢解释了这个小雪。他说到呢，在小雪期间，天气非常的寒冷，天会下雪，但是呢土壤没有被冻住，雪不大。北方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降至呢零度以下，而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啊。第一次下雪的时间为小雪哈，这个节气晚上呢，这个雪化了结成冰，但是白天很快的又融化掉了。好，那么看一下一本古代的一本书，Ancient Chinese Book About Plants 啊，关于植物的一本书啊，解释了这个小雪的这个节气 ，explain that in minor snow the weather is cold and it is going to snow 啊，非常简单。Well, the earth 哎，出现了这个土壤这个词。Earth， 哎，我们知道呢，这个 Earth， 我们学过表示地球，但是呢，这个词也可以表示这个土壤哈、啊。因此，同学们记下来 ，Earth 这个词哈、啊，可以表示这个大的地球，同时也可以表示呢，我们说种这个庄稼的这个土壤 Earth。 没有冻住哈 ，is not frozen enough 啊，那么说还没有完完全全的冻住哈。And the snow is light 啊，那么这个雪量非常的小，因此啊，我们用一个词叫 light 表示这个雪量非常的小。那么它的反义词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heavy 哈、啊，表示这个雪很重。那么也可以转译为这个雪的量呢还是很大的。另外看一下，绝大部分地区的温度呢降到零度以下。The temperature of most area in the north dropped to 0 degrees and below.降到零度哈，用的这个词 degree 哈，我们讲过 and below 哈，以及呢零度以下用的这个词 below。Well, in the lower and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哈，在黄河的中下游，这个 lower 这个中和下呢，分别用的是 lower 哈下和这个 middle。但是呢，这个下游地区它没有用这个 area， 而用一个词叫 reach 啊。这个词呢，我们作为动词非常的熟悉，表示抵达、到达哈、啊，能够摸到哈、啊、接触到的意思。但是呢，今天这个 reach R E A C H 是一个动词，后面跟一个复数的形式 reaches， 表示一个区域哈、啊，一个地区 of Yellow River。The average time of the first snow is in the minor snow solar term.The snow is light and frozen at night. 仍然用的这个词呢 light 表示这个雪量呢不大，晚上结冰 and melts quickly during the day. 因为白天的这个气温呢还在零度以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聊聊在小雪期间哈，我们如何来养生哈。大家提出了一个建议哈，在小雪期间室内啊开始供暖了。那么暖和了，但是呢出现了一个问题，室内的空气啊非常的干燥。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他们的鼻子和嘴非常的干，他们的内热哈无法释放出来，同时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包括口腔溃疡或脸上呢出现一些粉刺哈，这都是呢内热呢不能够有效的排出去导致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方法呢是多喝一些热汤，哎，这个 solution 有了，白菜豆腐汤、菠菜豆腐汤、羊肉萝卜汤哈也是可以的。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一段的英文翻译哈。 During minor snow 在小雪期间 indoor heatingBegin to work， 哎，室内的供暖啊 ，indoor 后面这个 heat 加 ing，indoor heating begins to work， 开始工作了。Thus， 因此 ，the air indoors is dry， and most people might feel their nose and mouth are dry。不仅呢，室内的空气非常的干，那么我们的鼻子和嘴呢，感觉到也非常的 dry 哈，这个词。Their inner heat。Energy cannot get out， 出现了中医的一个理论，我们的内热哈，体内的这个热叫做 inner heat， inner 我们讲过 inner I-N-N-E-R 内在的里面的 heat energy 哈，我们的内热 cannot get out 啊，不能够有效的疏导出去，那么就出现问题了。 symptom appear 啊 ，symptom 我们讲过哈，一旦出现了疾病，我们会出现一定的这个 symptom， 一定的症状。这个词的拼写呢是 symptom， symptoms appears， 包括了口腔的溃疡 dental ulcer， 哎 ulcer 这个词 ulcer ulcer。Or more pimples on the person's face 啊，我们的粉刺 pimple P-I-M-P-L-E 哈、啊，这都是跟我们的皮肤有关的一些问题啊。同学们记下来，一个是 ulcer 哈、啊，我们是溃疡；另外呢是 pimple， 我们的粉刺 on person's face。The way to solve this problem is to drink more hot soup， 热汤一定是热汤了 ，such as 哎出现了白菜豆腐汤。菠菜豆腐汤、羊肉萝卜汤，哎，同学们仔细听了。第一个是 cabbage with bean curd soup， 哎，那么第一个呢是白菜，用的是 cabbage，C-A-B-B-A-G-E， cabbage with bean curd soup。当然了，同学们也可以用这个豆腐也行哈。英文的翻译呢是 bean curd，B-E-A-N 啊 ，curd，C-U-R-D 合到一起的 bean curd soup。下一个呢是菠菜汤哈 ，spinach with bean curd soup。那么有些人会问啊，这个菠菜和豆腐之间可能会有一定的反应，比如说呢会产生过多的钙，因此啊我们在做菠菜豆腐汤的时候呢，这个菠菜呢需要事先用那个热水啊过一下，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了过多的一个钙质的摄入的问题哈。 and mutton with radish soup 啊，那么这个萝卜哈 radish R-A-D-I-S-H。那么在小雪期间哈，除了一个养生的建议之外呢，接下来呢有一个民俗哈，我们一般都吃哪些东西，那么就出现了一个叫糯米糕或者年糕。在中国南方的一些地区啊，人们在小雪期间啊喜欢吃一些啊糯米糕或年糕。 In some areas of South China, people have a sticky rice cake 啊，那么看一下年糕叫 sticky rice cake， 这个 sticky 我们讲过黏黏的 S-T-I-C-K-Y sticky rice cakes which is around the minor snow. In ancient times, sticky rice cake was a traditional festival offerings， 那么是一个祭祀的那么一个吃的或一个东西叫 offering O-F-F-E-R-I-N-G offering 哈，祭祀的东西。好，那么讲完了这个吃这个黏米糕糯米糕呢，还有一个民俗啊是特别的重要哈，很多人特别喜欢吃的叫做这个腊肉啊，做腊肉。小雪之后气温呢急剧下降，空气啊变得很干，这是呢开始呢制作腊肉的最好的一段时间。在过去呢，当人们的储藏的条件很差的时候，人们发明了很多的方法来储存食物，腊制这个猪肉就是其中的一个。好， after minor snow, the temperature declined sharply. 哎，这里面用的是 decline, D-E-C-L-I-N-E, 啊 D-E-C-L-I-N-E 表示这个下降。后面用的是这个 sharply, 哈，非常快的下降。当然我们也可以替换这个 drop 这个词 ,D-R-O-P 表示下降。后面加上这个 sharply, 表示呢这个下降的速度呢还是非常快的。And the air becomes dry, 又出现了干燥。后面出现了腊肉哈，同学们看一看腊肉的英文翻译。It is the best time, 最佳的时间 to start making, 后面出现腊肉了 ,preserved pork。两个词哈，一个呢是 preserve, P-R-E-S-E-R-V-E-D, 这个词我们讲过，表示呢保护哈，保存的一个猪肉，那么合到一起呢就可以翻译成我们很多人特别喜欢吃的这个腊肉哈， preserved pork。好，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习俗呢，就是说做这个泡菜哈，或者说呢做一些我们说咸菜。很早以前啊，在中国的南方哈，南京地区的人们哈，用不同的方法来呢，制作泡菜，来迎接这个小雪节气。南京啊，以腌菜或做这个泡菜而闻名。在过去啊，由于交通不便，在这个南京这个地区呢，它的蔬菜很少，同时价格非常的昂贵，所以人们呢，在冬天呢做泡菜，在漫长的冬天可以呢吃到呢又经济啊又美味的这个蔬菜了。For a thousand years, the people of Nanjing, Jiangsu province has welcomed minor snow with pickled vegetables. 哎，出现了一个腌菜啊，或者说呢做这个泡菜，这个 pickled vegetable, P-I-C-K-L-E-D, pickled vegetable, cook in different ways. Nanjing is known for its pickled vegetables.In the past, 在过去 due to in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交通不便，我们学过 convenient 这个词，我们讲过方便的，前面加一个 in, 前缀表示不便的，不方便的 transportation, vegetables sold in Nanjing were few and expensive, 又少又贵。Thus, people there made pickled vegetables for the winter.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Minor snow, the 20th solar term of the year, begins this year on November 22nd and ends on December 6th. An ancient Chinese book about plants explained that in minor snow, the weather is cold, it is going to snow. Well, the earth is not frozen enough and the snow is light. The temperature of most area in the north dropped to 0 degrees and below. Well, in the lower and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the average time of the first snow is in the minor snow solar term. The average time of the first snow is in the minor snow solar term. The snow is light and frozen night, but melts quickly during the day. During minor snow, indoor heating began to work. Thus, air indoor is dry and most people might feel their nose and mouth are dry. The inner heat energy cannot get out. Symptoms appear, including dental ulcer or more pimple on a person's face. The way to solve this problem is to drink more hot soup, such as cabbage with binker soup, spinach with binker soup, and mutton with radish soup. In some areas of South China, people have a sticky rice cake.

历练青春。